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51集《归来》。很快，中型货车上下来一个中年男人， 秦小姐。 他走到秦冉面前，恭敬地开口。跟秦冉打完招呼之后，中年男人就拿着钥匙把后面的装货车厢打开，里面摆着两排纸箱子。程俊还站在原地，目光扫过这些箱子，就侧身看向程木跟梅森等人。 把这些箱子搬到四楼。 这些纸箱子有些重，不过对于现在的程木来说并不是问题，他可以一次性搬两个。不过有些怕弄坏秦冉的东西，程木没敢这样做，只是小心翼翼地把纸箱子搬到四楼。梅森跟两个技术人员都知道程木是秦冉身边的红人，一路上都紧跟着程木。到了四楼，程木又极为小心翼翼地把箱子放下，其他三个人看他这样也不由放轻手中的动作。 程木兄弟，秦小姐的这个箱子里面是什么？ 梅森掂了掂箱子的分量，不由开口询问。梅森之所以肯定是秦冉的东西，不是因为秦冉的那通电话，而是因为刚刚那辆货车上没有他们停机坪这边的标志。闻言，程木沉默地摇了摇头，他不知道，不过按照他的经验来说，肯定不是什么普通东西。霍尔直接在楼下又找了几个年轻人，把剩下的箱子一次性全都搬完。 一楼办公室的三台 S5 电脑需不需要搬上来？ 搬完箱子，霍尔让其他人先下了四楼。他记得程水跟他说过，秦冉不太喜欢长时间人多，这也是程俊一开始就安排四楼的意思。 秦小姐说不用，我再问问。 梅森拧了拧眉。秦冉说四楼的电脑不行，但 S5 他又说用不着。梅森刚说完，秦冉跟程俊也上来了。秦冉落后程俊一步，微微低着眼眸，不知道在跟谁打电话。程俊看了一眼欲言又止的梅森等人，不由抬了抬下巴。 你们想说什么？ 就秦小姐说的电脑不行，真的不把 S5 搬上来吗？ 梅森看了一眼秦冉的方向，然后压低声音。程俊摇头， 不用，先把箱子打开。 听到程俊的话，程木就转身在桌子上拿了个剪刀去开箱子。第一个箱子打开是一个组合装，电脑显示屏跟主机是全黑色的。程木把上面的泡沫跟保护膜全都扯开放到一边，然后蹲在黑色的显示屏边看了好久，觉得有些眼熟。他眯眼想了半晌，然后想起来，这电脑跟顾西池家那一排电脑有些像，不过有些差别，应该是同一个牌子的不同产品。程木对电脑没有研究，不过那时候连陆兆颖都想把电脑带走一个，程木大概就能猜到这电脑质量应该很好。毕竟陆兆颖这个游戏狂人，他的电脑都是找人专门配置的。程木又去拆第二个箱子，身后一直好奇这箱子里是什么的梅森跟两个年轻人终于看清了全貌，连梅森的表情都忍不住有些呆滞。两个年轻人也愣了一下。 我去。 程木对电脑没有研究，可这三个人对电脑很有研究啊，认出来这是出自哪家公司的电脑产品，一时间都不敢再说什么，只是配合着程木十分迅速地把十台电脑全部搬到了工作室。其他的零件程木没敢碰，就只有梅森三个人沉默寡言地装着。秦冉还在外面打电话。霍尔也不懂这些，他跟着梅森三人进来。 停机坪还有其他事情要处理，一楼办公室的三台 S5 究竟要不要？ 他看了一眼外面，压低声音，瓮声瓮气地开口：“ 不用。” 梅森迅速地装好了一台电脑，他接上电源就直接按了一下开关，电脑就亮起。屏幕页面跳过一个云光彩团的流线型标志后，不到一秒就到了主机页面。梅森在键盘迅速敲了几个快捷键，本机的处理器等信息突然出现。两个年轻人看到那信息，直接挤开了梅森，十分激动地看着这些。梅森看到这一幕，不由将目光转向程木，程木也有些摸不着头脑。因为知道程俊他们还在，梅森看了两分钟，才依依不舍地移开目光，直接看向霍尔跟程木两人，表情激动不已。 难怪秦小姐不用我们的电脑，原来她有更好的处理器。这也是云光财团的电脑，具体哪一代不知道，但处理速度最少要比 S5 快一倍。 S5 的速度已经够快，是现在市面上公认的处理速度跟反应速度最快的计算机，可以想象比 S5 还要快一倍，那这电脑的速度能达到多少？霍尔不懂这些，但看梅森这几个人的兴奋的态度，就知道这电脑不简单，比大厦仅有的三台 S5 要好。这一点霍尔有点惊讶。梅森已经克制了自己，然后开始组装其他的电脑，只是注意去看的话，还能看到他微微颤抖的手指。程木已经见怪不怪了，他低头拿出手机看了一眼，林思然已经给他回了消息，那草要换一盆新的。程木嘴角不由抽了一下，他要换一盆新的祖宗了。想是这样想的，他直接让林思然把新的草带去校医室给陆兆颖，后续事情陆兆颖自己会安排的。秦冉接完电话回来的时候，小工作室已经摆上了五排电脑。他走到一台机子边看了一眼，然后眯了眯眼，抬手指着三台电脑看向梅森那三人，笑了笑：“这三台电脑晚上你们离开的时候一人带回去一台。”秦冉做事向来有自己的规划，他上回在庄园答应了杨淑燕云光财团内部的事情就有了规划，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 EA 带机器人都没有普及，核心技术掌握在他这里，想要大分量批产只能通过他这边。不等梅森三个人惊讶，秦冉就去自己房间，他先是拿出黑色背包里的手机，刚拿出来手机就自己亮了一下，然后不是特别情愿地输入一长串代码发到秦冉的笔记本电脑上，秦冉就拿着笔记本去了工作室。因为这个系统比较繁琐，我一个人处理的话几个月的时间可能不够。秦冉坐在一个空着的桌子上打开电脑，电脑页面依旧是一片空白，不过这回不是沙漠色，而是海洋色，广阔无垠。他按了几个代码，一个加密文件直接弹出来。我先把这些发到所有电脑上，这些电脑会处理一些数据，我们要加入新型算法。秦冉处理事情的时候总是认真严谨，没有往日里的散漫。程木靠在门边看了好一会儿，霍尔就落后他一步，十分疑惑地看着办公室里面。十分钟后，秦冉交代了简单的事宜，而梅森等三个人摸着心脏，还伸手抹了一把脸。暂时让你们处理的就这么多。秦冉大概说完，就看了一眼办公室内的电脑。已经开始运算了，这边是智能代码。 我知道了，秦小姐。 梅森郑重地点头。其他两人也回过神来，然后悠悠地看了梅森一眼。不是说他们还要来教秦小姐东西吗？梅森也讪讪地笑了一下。没敢说这两个年轻的技术人员什么，因为就算是他心底也难掩震惊。 他们刚来的时候是打着抱秦冉大腿的主意，然而现在看到秦冉安排的一系列事还有代码，他们满腔热血地意识到他们是抱到了真大腿。梅森一行三人在这之后几乎连吃饭睡觉都在这间工作室，没有出去。5月31号云城下午3点，五月份的云城温度不算太高，但头顶阳光挺强的，一套长袖长裤就能穿出去。已经是五月份的尾声，六月份的边缘，马路上已经有地方拉了高考学子的横幅，尤其云城各大高中大门外，横穿一中高三教学楼的办公室。今天是星期五，九班的英语老师陈老师拿着课本从九班下来到办公室，踌躇了一下，不由看向高阳的方向。 高老师，秦冉同学休学还没回来吗？ 陈老师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办公室里其他老师也看向高阳的方向，等着高阳的回答。尤其是陈爱荣，他目不转睛地看向高阳的方向。秦冉固然很聪明，但是一请假就是7个多月，前所未见。众所周知，大脑有遗忘性，就算是高中生一连玩上3个月不碰书籍，连椭圆的切线方程是什么都不知道。秦冉休学后有联系过高阳，但没有说过什么时候会回来。高阳放下手中的笔，刚想说什么的时候，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响了一声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